翻嚟啦。 好，第三节翻嚟。 第三节翻嚟。 头先我闸住咗阿 Albert 啦，好。啊，你而家。 我讲啦，我又系 讲到话喺镬合石拍嘢嘅时候，整咗个假嘅墓碑。 假嘅墓碑其实咧， 你系将人哋真嗰个拎走咗，摆个假嘅落去定点啊？ 因为我唔知啊，系剧组安排嘅。咁 我只不过系喺现场咧拍 making off 拍电影咧就最兴嘅，系咪？你个坟嗰度咧 就讲嘢， 摆一份摆一个新嘅遮住咗人哋旧嗰个。 哦，系咩？ 就当系啊，系啊，系啊。 咁同隔篱嗰个嘅前后唔啱噶。 边个？你有时睇佢穿崩噶嘛？佢摆埋去嘅啫。 唔系，如果你个镜头，如果你个镜头正正对咧，你睇唔到佢有两层，睇唔到有两层。 系啊，有两层，佢摆一个新嘅落去。你哋系咁样摆定系零零四？ 零零四系新嘅，应该就即系我见唔到有后边有嘢嘅。咁其实咧，我讲嘅灵异事件咧就唔系呢单，只不过我引述翻就话我哋成日拍嘢有阵时都会，直头我系喺现场咧系。行嘅时候咧，一定系踩过好多嘅、 哦， 因为太窄啦嗰个位咧， 一定会踩 系啦，个坟咧太窄啦，实在、我一定踩过嘅。咁其实我讲呢单嘢又系我读书嘅时候拍摄嘅嘢，因为我哋读书嘅时候咧就好舐 hea 嘅，咁冇拜嘢冇成啦。咁今次咧就我哋唔觉得，我哋应该唔觉得有嘢嘅今次，因为我哋系去咗一个同学屋企就拍一场食饭戏，咁啊夜晚食饭啦，咁啊我哋中间打眼灯就系。 即系嗰啲， 系啦，咁 世界光， 唔系 喺个 顶，一眼灯射落个台面咧，嗰几碟餸，咁就侧边就有啲嗰啲演员咧，就有少少光咁见到个面口就算噶啦，系啊，就咁 top light 就算噶啦，咁样，咁冇其他光灯嘅，同埋喺间屋里边系村屋嚟嘅，咁我哋冇钱啦，咁话喂阿同学，我哋边度可以拍呢场食饭戏啊？咁样，咁有个同学就话嚟我度啦，我嗰间村屋嚟嘅，咁夜晚咧就我老豆老母去咗第二度，咁就做嘢翻工，咁夜晚我哋可以搞啦，因为又要打。灯又要成，我哋拍足成晚嘅啦，咁样。咁成件事冇事嘅，系我拍咗好多场戏嘅，其实。呢场食饭系其中一场。咁其实我哋有计埋导演啊。 食饭都咁多场口？ 唔系，正嗰场食饭。咁我哋有譬如打斗啊，有啲文戏啊，咁样有拍噶，拍好多咁样。咁翻去先剪啦，咁我哋跟剧本又拍晒啦，咁样即系我当晚都好攰噶啦。咁嗰场食饭戏系应该系拍咗两场之后咧，就第三场拍嘅。咁其实冇乜特别嘅，成件事嗰晚咧，我哋觉得系好顺利，冇嘢啊，因为系人哋屋企嚟噶嘛，冇嘢嘅。咁到最精彩咧，系去到边度咧剪片，咁又系我剪啦。咁喺学校剪嘅，嗰日咧我就拣有一个下昼咧，咁开始剪啦，怀念两个月之后要交。其实我哋已经系筹备咗好耐，咁我哋早好多拍嘅，即系其他同学都未开始嘅。我哋一听到话有呢一个功课要做啦，要拍。几多分钟？十五分钟至20分钟到嘅影片，剧情影片要攞嚟搞功课咁样。咁我哋又设计咗几个场口，咁啊，博做一个故仔啦，咁样。咁成件事就系、拍完呢场食饭戏，咁其实拍埋其他场口，到剪片嘅时候咧，距离嗰个交功课日期咧，其实都有一段时间，即系可能大概仲有个几二两个月嘅咁。咁我哋觉得哇，好正啦！你知道我哋读书有阵时都系临尾先赶功课啫嘛，好多时都系咁噶啦。但系我哋今次好乖仔、啊，成队人都好乖仔，咁乖仔咁，咁应该阿 Sir Miss 应该俾多啲分啦，咁样做交系咪先？但系。好不幸咧，就系我剪片嘅时候发觉，咦，点解呢度跳一跳嘅？中间即系你知，loop 嗰条 footage 嗰阵时咧，咁我睇下剪边一度啦，咁样，咦，中间会跳一跳嘅，咁跟住冇啦，跟住我咪整慢佢啦，睇下足够睇下啦，咁样，咁啊突然间我又发觉唔妥啦。咁我就叫去第二个课室啦，就叫咗导演啊，叫咗个北几个同学过嚟一齐睇。我呢度系咪有啲问题咧？我觉得呢度好唔妥、啊。跟住大家喺度睇，咦呢度真系有啲唔妥。跟住再放大嚟睇，因为个主体其实系啲餸啊嘛，咁但系点解会跳跳咧？嗰啲灯光完全冇喐过嘅，object 啊嗰啲又完全冇过，人咧又都喺度讲嘢嘅啫，其实系冇大动作嘅。突然间有几格咧，我哋见到咧，即系因为有四个演员围住张台有送啦，咁样每个演员嗰几格咧，佢哋后脑有个光晕出现，正系嗰几格。 咁每一个都有个光 晕，每一个都有，嗰度有四个演员嘅围住张台坐，系突然间有光晕出现喺佢个后脑嗰度。我哋 諗嚟諗去冇理由，因為當其實拍嘅時候好多對眼望住個 display 㗎嘛，你有問題唔會 OK good take 㗎嘛，係咪先？ 同埋得一盞燈打落， 同埋一眼燈又冇喐過，同埋出面冇車冇剩。 你機圖最好㗎啦，你拍 film 就話要用個 camera set 啫，你就咁望咗幫搞掂 啦。係啦，現場咧係 good take 嘅，因為你知拍攝嘅時候咧，你有一格有問題咧，其實都好覺㗎。係 啊， 24格你一秒鐘24格，其實一格咧突然間多咗嘢少咗嘢，其實你好覺嘅。咁突然間嗰幾個演員後面有後腦有光雲，後腦有光雲，我哋解釋唔到。咁跟住我哋都好驚啦，因為都畢竟係冇乜經過人事啦，冇乜經歷啦嗰陣時咁樣。咁跟住個導演喂點算啊？唔係我問個導演點算啊？佢話冇理啦，洗曬佢啦。 我 洗晒佢，我哋再拍过，因为有时间，咁啱好彩有时间，我哋重新拍。 系嗰日喺间屋里边拍嘅所有嘢都洗晒佢啊？ 洗晒个 hard disk 嘅嘢，因为佢哋觉得太邪啦。因为其实讲紧好短啫嘛，我哋个短片唔系十五分钟添啊，我记得应该系好似十分钟内嘅，成个短片。咁我哋谂住唔好搏啦，即系因为导演决定啊嘛，所有嘢导演决定。咁当其时，其实我冇乜。即系我惊嘅嗰阵时咁系，但系我就冇话特别想做啲乜嘢嘢嚟到，咁我觉得呢个 shot 唔要咯，咁样，即系因为同一我哋 take 咗几个 shot 嘅，即系 take 咗几个 take 应该话，嗰个 shot 里边 take 咗几个 take， 咁其中个 take 咧系有嘢， 你嗰个系咪 good take 嚟嗰个都系， 嗰个系 good take 嚟噶。 good take 先整呢个 good take 嚟噶，咁但系 good take 我哋有阵时都会 take 多两三个 good take 嘅，因为我哋做 project 啊嗰阵时，咁你就稳阵啲啦，又有时间咁样，咁咪 good take 多几个 good take 咯，咁样，咁同埋我哋交功课都系为咗要练习啫嘛，系咪先？你 good take 嘅话 ，take 多几个 take， 咁我哋有 experience 多咗啫，系啦，成件事就系咁。咁我哋阿导演话洗，咁我哋好啦，洗啦，咁你我哋有时间咪再拍过咯，咁样。最犀利咧就洗完之后咧个 hard disk 咧一个礼拜之后咧坏埋。 哦，你冇用翻？ 我冇用翻个 hard disk， 系啦，我摆埋一边。咁因为都未拍啊，我哋因为你做你又要揾场景啦，即系你嗰间屋唔系话随时随地有嘛，同埋场景唔系真系得过噶嘛，可能又要拍路边又要成啊，咁砌埋噶嘛成件事系咪？坏咗啦，咁最衰咧嗰个，唉，嗰个导演真系人渣嘅，成件事就系、是。洗咗咪算咯，佢仲要我同我导演话，喂，唔好话俾我同学听佢屋企咁啦，即系人哋我哋就话去一日啫，佢人哋仲要住喺度咁耐， 但系同学都知道你哋会洗咗噶。 唔系啊， 最后会 佢借地方佢唔知噶， 唔同 group 啊， 哦唔同 group 嘅， 佢借地方俾我哋，但系咧佢哋做嘅 project 咧系同其他人一组嘅， 但 只不过我哋 friend 底，我哋 未必佢未必知 啦。咁上次枪战嗰度系隔篱班做功课，我又帮佢帮手，大家互相帮助嘅。 佢会睇到你哋嘅功课，咦冇咗我屋企个场景， 冇可能嘅，因为咧我哋点剪佢都唔会知，即系佢哋唔会关心啊，喂你个功课点做噶咁样，你抄功课就会啫，但系我哋拍片唔会抄功课呢样嘢噶嘛。 佢真系话翻俾佢听。 那个导演我说喂你不要话俾佢听，人哋即系可能咁多年都相安无事，你就算啦咁样，即系你话俾佢听，人哋心慌慌咁样仲转住落去啊，咁跟住嗰个咁嘅人渣真系翻去话俾佢听，我话你嗰度有啲嘢咁咯，咁 搞到我哋要重拍、啊。 跟住咧，我就再问翻，因为借屋俾我嗰个咧，其实都 friend 大嘅，我就问喂。佢话俾你听，喂，咁点啊？咁样，佢话，冇嘢啦。其实啲村屋我自己预咗噶啦。其实佢间屋咧，正正咧就喺许愿树，即系抛铲嗰度咧，隔两个路口嘅啫。系啦， 或者嗰啲家臣入嚟睇下你哋搞咩啫。 我唔知啊，即系总之佢就话，其实呢啲村屋我哋都预咗噶啦。咁我睇唔到，大家相安无事咪算咯。咁样，即系佢咁同我讲。咁我话，原来你唔惊，咁就冇问题啦，好啦咁样。但系好老实，个导演咁样做好 X 街咯。 但系唔系，你哋呢个 project 佢做导演啫嘛，下一个可能你做导演噶咯。 系啊。 但系佢话佢都几大权，但系如果连翻戏咪大镬，嗰场片系 唔系？咁佢如果重拍，咁佢如果重拍过，咁冇嘢噶。咁你几分钟嘅片啫，即系嗰啲短网络短片咁啫嘛。 哇！佢成 其实做啊做过嘅，做啊做咗噶啦，即系做重新做过噶啦。咁唔系成个 hard disk 洗咗我哋个 project 啫，咁但系就坏咗啦之后。 但系你可能剪咗出人哋睇唔到，系你哋睇到嘅啫。 我哋知咯， 成件事系功课嚟噶嘛。 但系导演话，因为 導演如果講咗，咁我哋嗰陣時都話啦，導演決定，咁你要重新拍過，咁你嗰啲都唔要噶啦。咁、但係咧，我之後再講翻俾啲同事啊，或者我之後講翻俾啲另外啲導演聽，佢話：哇，你咁細個真係好曬，呢啲幾難得先可以真係拍到一次啊！ 我都試過一次啦， 係啊， 我都試過一次啦、 即係洗咗真係好曬，佢話。 我戇居居洗咗，影到我後面有光噶，又係咁上下嘢，我自己戇居，因為好乜嬲啊嗰晚一夜洗咗佢啊， 又係洗咗佢。 系啊，因为我行埋去拍佢就落有微雨，有风，即我嗰阵时未有依家我哋嗰啲蓝牙咪啊，有个遮风嗰、那个毛毛套噶嘛。 哦、 我揸个电话录嘅啫嘛。如果太大风，啲、风声入晒个手机度，我录唔到噶嘛。又系咁，一录就嚟，唔录佢又冇嘢。 佢装下你喺后边。 系啊，咪有啲试过嘅，我执过咧。依家我哋拍咧，如果我用手機拍，佢無端端 out full 嘅會，好似想好似過場咁整個 montage 過場咧，整個蒙太奇過場嗰啲咁樣啊，突然間 out 一 out， 跟住再入翻去咁樣， 係咯， 係啊， 但佢又唔係 montage， 又唔係咁樣，直情你如果 montage 係過去第過第二個場，一個場口去第二個場口嘅效果嚟噶，佢唔係。突然间蒙一蒙，跟住清翻。 嗯， 呢啲经验你要试下冇。如果呢个拍档咧，唔知点解，好鬼怕喎。佢而家 我唔系好鬼怕，你哋真系唔会。 唔系，我觉得我觉得咧，人对一啲未知嘢咧，其实恐惧系点都有啲嘅。就算你话大胆都好啦，其实点都有啲。 我唔系怕，我因为舐紧嘢啦，冇可能再继续去。即系好，佢好明确咁话紧俾我知咧，我系唔适宜去。咁好，咁我就唔去啦。 所以佢而家连个名字都改埋，叫车人。 是 啊、有時譬如我去旅行唔得閒咧，呢、這個我哋個 bad job 就變咗唔係 個先字啦， 係變咗車人術語，係啦， 係。 咁、我哋仲有一條片嘅喎，即係我哋唔係懶嘅， 播埋佢， 好咁懶。我哋另外有一條片咧，嚇、拍嗰度。 各位觀眾，嗱，而家我位處呢度地方咧，就係、是、下邊嗰度就靈實醫院啦，嗰度寶林路南。咁話說我有個 friend 咧，佢又中意揸電單車周圍去探險嘅。咁有一次咧，就佢去完呢個靈實醫院探人咧，咁佢就見到呢度有條山路上嚟喎。嗱，咁呢條山路咧一路去到尾咧，行到入篤咧，依家準備拆噶嗰個麻湖觀察站。咁右手邊咧就有間嗰啲廢屋嘅，佢又好鬼中意去探險。咁佢咧一路揸架車揸到嚟，準備。再向前行的时候咧，就见到侧间呢度有个旁支有条咁嘅路喎，咁佢咧就揸住个电单车就谂住入去探路嘅，但系咧佢就见到里边，咦一度望唔到深处咧就停埋一边，咁啊谂住咧就喺度行入去，咁佢就开始行嘅时候咧冇嘢嘅，都又当时又系咁夜晚嘅，你见到都有晒街灯啦，其实一啲都唔恐怖，咁佢一路行一路行咧。嗱，嗰陣時佢得一個人嘅啫，條友咧其實咧探路就假嘅，條友唔知係咪想上嚟啊？你知嗱，揾埋啲咁嘅幽靜地方咧，又揸住架車唔方好事啊嚇。咁啊一路行嘅時候咧，佢就聽到有人嗌佢。初頭咧嗰把聲咧就好細聲嘅，唔係好清楚嘅，但係就越嚟越清楚，越嚟越清楚。佢又覺得奇怪，佢。另轉頭望又冇人喎，跟住咧嗌咗兩聲之後，佢又再另轉頭又冇人。初頭咧佢係聽到有把聲叫佢，喂喂喂喂咁樣叫嘅啫，但越嚟越清楚，係聽到叫埋佢個名喎，佢就開始驚啦。喂，呢啲咁嘅地方夜媽媽夜難人靜，冇可能會有人識佢噶嘛。越嚟越大聲叫佢，佢叫咗阿明，阿明，阿明。阿明咁叫佢，最后尾连佢嘅名字连嘅姓都叫埋出嚟咧，佢就开始惊啦。佢谂住咧一停低就谂住掉头走啦，行翻去嗰度揾架电单车。但系奇怪在佢一行转头唔见到个电单车，其实佢又拍到喺呢个位置度嘅啫。咁近距离佢系冇可能见到个电单车嘅，跟住佢咧就成个人喺度。定晒嗰把声咧，仲喺耳边度嗡嗡嗡嗡嗡咁叫紧佢个名字，佢就喺度听到佢阿妈讲，佢阿妈咧就系嗰个好虔诚嘅佛教徒嚟嘅，佢即刻就喺度念猛咁念南无阿弥陀佛，但系念极都冇效， 佢就突然间好似叮一声咁，佢阿妈话：阿仔，如果你有咩事咧，你念南无阿弥陀佛冇用，你要谂住个佛像先得。佢又唔理啦，嗰阵时喂，冇人救到你噶啦，得一个人，唯有照做，黑埋只眼喺度讲，系咁喺度念。终于咧，嗰把声咧就慢慢慢慢咁喺个耳边远离咗佢。佢就拧翻转头再望个电单车明又喺翻度咯。头先佢系见唔到个电单车嘅，真系唔知点解。到佢念咗，哇！佢都唔记得咗念咗几多片。咁啊，见翻个电单车咧，嗱嗱声啊跳翻上个电单车度走啦。佢发觉佢哋一路去到一路行一阵啊，已经见到灵实医院。去到门口嗰度够晒光咧，佢发觉原来佢成个身湿晒。佢惊到咧，件衫咧成湿晒，要除出嚟扭水啊！佢第二日过咗呢一日咧，佢第二日再翻上嚟，日头翻上嚟呢条路睇咧，原来呢条路咧系好远噶，可以搭翻去啊韦奕迅径嗰啲咁嘅地方喎。佢冇谂过一条咁短嘅路咧，佢会经历到啲咁恐怖嘅事。大家喂，你夜晚试下上嚟睇下呢条路咧，其实好光猛噶。吓、啊，嗰边有间废屋噶都不，如果你唔惊，不过我喺屋拆紧噶啦，你如果唔惊嘅咧，你就可以上去探下险。你睇下有冇人嗌你，嗌你，佢会喺个耳边度，阿明，阿明咁嗌你，你又试下，睇下有冇啲咁嘅遭遇。 好，翻嚟啦， 翻嚟， 睇完啦，咁。嗰陣時都幾黑喎， 係啊，因為我嗰晚冇帶路燈去啊，我全部借環境光嘅。咁、其實呢條片我拍咗一次嘅， 又係離奇地冇咗。 係啦，唔知點解冇咗，我以係 reshoot 嘅。我記得第一次拍咧，我咪行喺條路度嘅。我本來一直行到落尾啊。行到一半咧，我同阿老表拍嘅，本來嗰條片就係、我同佢行到一半咧，個背脊好似人啱我哋咁。 唔得意，兩個都係突然間。 正我，跟住阿老表，喂，做咩唔行啊？我話唔好行住，佢先做咩啊？ 有啲唔妥啦。 有好似 feel 到有啲嘢拗緊我背脊咁。我唔好行啦，喺呢度講算啦。咁我哋就喺嗰條路啊，仲因為我哋嗰次有帶燈啊。咁啊，行到一半嘅呢次咧係我哋嗰次，你知道我哋好突發性噶嘛，齊腳有車咁去去咯，咁啊揦住部 cam 就行去拍噶嘛。就偏偏嗰晚就老表唔得閒，啲燈喺阿老表度，咁我哋就用手燈嘅。如果有燈，我哋會行入啲拍嘅。呢條路咧真係你感覺唔到佢有嘢嘅，即係你就咁望咧， 但你又睇唔到盡頭嘛。 係睇唔係行好遠噶，嗰度可以。接翻去位信径噶，行兜一个圈啊，接到好远嘅，但系真系冇乜勇气再行。我上次试过咧，突然间背脊好似人喺度咁样，咁嘅感觉嚟噶，我唔敢行。 有冇俾消费啊你？ 啊， 有冇俾消费啊？有啲小费可能会啊舒服啲嘅。 咁、我哋今晚就第一次第一次喺 Brother 台开咪啦。 系啊，第一集。 系啊，第一集啦。咁又 第一集就揾我，真系受宠若惊啊！ 唔系啊，要帮得手啊，大佬。咁我哋又有啲嘢系需要磨合嘅。 系。 譬如有啲即系我哋第一次，譬如我哋同阿 Alex 啊，我记系点嘅形式啊，或者我哋拍咗啲片翻嚟啊，又点样 剪啊， 点样做啊嗰啲。咁我哋会有改进嘅。 系啦， 因为我哋始终咧新啦，有啲嘢你又唔知道我想点，有时即系初识，我唔可以话、搞错啊！你剪到咁，即系唔可以咁啊！做人， 我哋只会祈求观众多多包涵啦。 系啦，即系你哋可以俾啲意见我哋啊。我哋系咪过埋呢个月就可以喺 YouTube 直播噶啦？唔使用 Facebook 嘅， 应该系顺利嘅，系噶， 系咯， 顺利嘅可以。 咁其实我哋下个月就可以喺 YouTube 直播， 系啦。 咁到时咧就会有 chat room 有剩噶啦。咁你大家可以俾啲意见我哋啊，咁啊。不过我几中意呢个坐张台嘅环境， 系 都唔使见到啲腹肌喎，你知啊？ 哦，你知唔系可能有好多观众咧系想见噶，你要问清楚佢哋，喂，你哋想唔想睇先人嗰啲腹肌啊？我想， 系啊，仲有好多人就喺度变六神合体，唔系咁好睇嘅， 想咁样。 咁我哋承诺，我哋系会 Charles 啊，佢哋又幫緊我做緊另外一個 segment 嘅，咁啊Carmen 佢又會個新 segment 嘅，咁我哋暫時咧就初頭咧，我哋就做一個鐘頭嘅啫，咁遲啲咧，我哋啲嘢磨合咗啦，夾到啦， 順利啦， 順利啦，咁我哋就會 多啲嘢啦， 多啲嘢俾大家，有多啲新嘢俾大家睇， 多多包涵啊， 咁我哋第一集都算今日就順順利利啊，好彩我哋 多謝多謝多謝， 幾時記住介紹多啲朋友嚟 like 呢個巴打台同埋 follow 巴打台先。 咁我哋好快會將啲片掉上我個 group 啦，我私人靈異通訊站 group 啦，同埋我 Facebook 度嘅。好啊，今晚多謝大家嚇， 多謝曬， 記住有料嘅有料都要繼續 inbox 先人啊。 係啊，有料你可以 inbox 話俾我聽 ，PM 話俾我聽嘅嚇。 先人已經好有料啊，再 inbox 佢 ，OK？ 你 inbox 我呢個車人嘅 page 都得嘅。 係啦，好， 好，拜拜， 拜拜。